京以排除安全隐患为理由啊，清除外来人口。见住咁多外来人口喺寒冬中孤单中无家可归，有当地嘅餐厅同埋民间团体伸出援手，提供住宿啊，俾佢哋暂时可以栖身。啊，唔知点解作为强国生患者，特别系我阿 Win 啊，都系觉得背后有阴谋噶。唔系话北京当局有阴谋啊，而系啲餐厅同埋志愿机构有阴谋噶。因为喺咁多年嘅国内生活，我真系好耐好耐冇见过好人啦。呢、這个国家真系好难好难揾到好人噶。我系强国生患者阿 Win。 嗱，众所周知咧，中国系科技大国，连雾霾嘅问题咧都解决到。依家吓，最近啊，有内地媒体咧喺一个国家知识产权局，嗰、那个叫咩？中国及多国专利审查信息查询系统，即系强国啲名咧，真系好巧口。佢入边发现有一个咧叫消除雾霾嘅科案嘅专利发明申请啦。佢点样做咧？吓，佢咧就系话，只要喺啲受雾霾影响嘅地区，发动1500万嘅群众喺同一个地方同埋时间泼线，将啲雾霾泼走佢，咁就可以咧产生强大嘅风力，将雾霾泼走啦。哇！呢啲真系我忍唔住笑，创造力量同幻想，会吓你一跳啊！真系强哥生还者八期， 欢迎翻到嚟今节嘅强哥生还者。 喂，真噶？喂，你唔好笑啊！ 唔系真系好搞笑， 1500万真系唔难啦， 系唔难？大家真系抹走雾霾，呢个真系真系我都系打字。 有啲网友咧，完全系突破盲抢嘅，佢突破盲点嘅，佢点讲咧？咁既然你揾得1500万人嚟泼啦，不如我整啲风扇吹翻走就算啦。你泼乜鬼嘢泼？ 其实咧喺好多好多年前，唔知有冇听众咧听过咧喺有一架游船啊，喺唔知南美定系边一度地方。咧就沉咗，啲油咧就污染咗好多成个大海。当其时谂咗好多办法，跟住有一个好有富创意嘅朋友同我讲：，使乜唔难啫？好似我哋平时饮汤避油嘅方法，用只匙羹一路捞。即系我会觉得，头先阿伯奇同我分享嗰个情况，同呢个喺大海里面捞啲油咧，系一模一样嘅，基本上系。真系好有创意，要俾十个趣嘅呢啲真系。 系啦，咁咧讲完呢啲创意嘢啦，咁其实创意咧，我觉得佢今次我讲翻低端人口，即系近排真系好 hit 一样嘢，真系。即系我唔知道你有冇啲朋友咧，直情我有啲朋友咧，喺个 Facebook 嘅头像嗰度咧，直情系写埋有个icon 啊，即系写住话低端人口咁样啦。即系我谂系声援北京嗰班无家可归嗰班咁可怜嘅所谓低端人咁样。 就系我嘅引言所讲啦，即系话系咪有啲所谓餐厅啊、志愿机构啊、志愿团体啦，就提供住宿啊、提供嘢食。俾佢哋啊嘛！ 依件事咧，我觉得都证明我哋强国嘅人咧，都系良心未泯嘅，即系都有啲人系可怜呢班人嘅。 证明你睇冇听我嘅引言，我会觉得咧背后系有阴谋嘅。 唔系，我觉得有啲系真心嘅。嗱，例如咧，有一班学者，咁咧就佢有200人，就话联署俾北京市咧，就话哎，我反对呢个行为点点点。我觉得呢班友咧。系绝对有机会坐监嘅。 真系喺国内喺历经历过依咁多年啦，10年、8年、10年啦。啱啱我前几日讲翻，谂翻我已经加入咗一个大陆嘅销售团队啊。呢十年里面系真系由新闻上面又好，接触嘅人都好，真系好难、好难、好少揾到有好人嘅。哇！包括我哋之前喺咁多年前啦，睇到嘅大头奶粉又好啊，即系愿意做好人去调查呢件事，或者去维权嘅，大部分得出嚟嘅结果系乜嘢？咁慢慢灌输到俾民众嘅心目中嘅想法，做好人会有啲咩下场啊？咁所以点解我会好？你当我偏颇，因为尤其是今日 MJ 唔喺度添， 唔系 MJ 唔喺度最好啊！ 系啊，即系我会系一个用逻辑去谂，做好人就冇好下场。咁呢个世界呢个逻辑就系冇好下场嘅，即系一个叫做点样讲啊？即系一个物理嘅现象嚟噶嘛？ 即系个 唔存在、唔可能嘅嘢就应该唔存在噶嘛？ 又或者咁讲，因为咧，我成日话政治、社会学或者历史呢啲咁嘅学科咧。唔系文科嚟嘅，系社会科学。咩叫社会科学呢？社会科学即系我哋用科学嘅角度去睇呢件事，系哦， 你可能有啲咁嘅事情出现咗、 嗯， 背后咧唔系讲紧，净系讲紧啊，你有冇人性啊？你啲人点点点啊？系啊，背后可能你成个生态，即系或者成个制度慢慢衍生出嚟个问题，即系有呢啲咁嘅生态或者制度嘅缺失、嗯，一定会衍生到呢啲咩冇人性啊？呢啲咁嘅情况走出嚟，呢个系一个社会科学一个自然现象， 系真系好明显嘅，即系睇到好多嗱。喺现实社会里面系其实喺国内头先我哋第一节所讲嘅低端人口，或者如果反之嚟讲高端人口，点样为之高端人口呢？有钱。点样会有钱呢？往往就系做好多卑鄙嘅嘢啊，逃税漏税瞒税啊，或者系做地沟油生意啊，做一啲嘅假鸡蛋啊，会有钱嘅。呢啲人系会有钱嘅。咁所以往往就喺一啲咁嘅社会现象情况底下出嚟嘅人系好难会有素质或者质素啦，香港嘅讲法。 嗱，我哋讲低端人口，头先嗰节都提过啦。嗱、嗯，一节咧，我想讲，我又想大家讨论下一个话题，就系咧， 嗯， 如果香港发生同类型嘅事件， 系 会点样？ 好多嘅，我相信系绝对系政治家、政治人物出嚟嘅，攞光环啊嘅手段咯， 即刻 出嚟冲出高冲出嚟啦！ 我呢两日睇新闻已经有啦，有成班好似工党即 系 民主派嘅，走咗出去唔知中联办定边个门口后抗议，咁、嗯、跟住就同警察有冲突咁样样，系啊，即系佢系为北京嘅人发声，咁佢哋嘅可能意图啊真系好嘅，但我觉得。嗯做咩啫？你依家你咩班友？即系反而啲网民嘅反应就系讲紧话，唉，你香港啲嘢你未搞掂， 系 你强国啲嘢啊，你边度理得咁多啊？ 都合理。不过如果你睇再讲翻件事发生喺香港，我哋举个例子啊，如果发生喺香港嘅天水围啊，即系我哋咁样讲，香港比较上啊。会系一啲嘅冇咁有钱嘅人嘅比较多嘅集中地啦，天水围或者屯门。嗱，我首先利身啊，我唔系歧视天水围或者屯门啊。咁呢个亦都系一个社会数据得出嚟嘅，比较上收入系少啲噶嘛。天水围、屯门呢个北区地方，如果真系有采取同样类似咁嘅情况，真系会点样咧？假设屯门嘅友爱村或者屯门嘅 全灭咯， 系啦，就用一个安全理由，要全部拆迁。总之你里面嘅人全部自己諗办法啊，我哋公屋就冇得俾你换㗎啦，你自己諗办法，呢段时间你再重新轮候个公屋，咁唔知真係会点样呢？ 反而呢，我阿 Vin 我又諗起呢，即呢件事发生呢，我又諗起另外一样嘢，即如果摆喺香港，我嗰日呢我同一个朋友倾偈，我就话喂，如果依家个个都闹北京市啊，就话佢咁样冇人性啊，冇人权啊，乜乜乜啊。我调翻转，我问你，即系我同我朋友讲，如果呢件事发生喺香港，赶走晒嗰啲咩新移民啊，攞中援嗰班友啊、 嗯， 其实会唔会调翻转好多人，你哋弹琴，你哋唱咧？我其实我喺人性有时系咁嘅，即系你哋发生嘅转，啊，我同你讲人权，一近咧，喂，其实咧香港都唔少人好憎嗰啲乜鬼噶啦，你嗰啲新移民啊，攞中援啊嗰啲，哇，你依家讲咧抵一，我觉得一定至少有一班网友话抵死一班友。 咁可能真係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喎。正如头先阿白琪所讲，呢个的而且确係人性嘅表现啦。最简单最透彻嘅例子就係，当你等緊巴士嘅时候，架巴士一嚟到你巴士譬如你喺度追緊架巴士。架巴士即将开啦，咁你梗系个心里面一定系谂，唔好开啊，等埋我先。当你上到个巴士，坐低咗，见到后面有个人继续喺度追紧架巴士嘅时候，你个心一定会，快啲开啦，赶时间啦，唔好等啦。 系啊， 呢个就系人性嘅想法嚟噶嘛。如果应用翻头先白琪所讲嘅，如果真系出现呢个新移民，即系呢啲所谓嘅新香港人而被赶走，可能真系喺香港人性嘅想法里面系真系会应该系 positive 噶。 系啊，但系咧，我又想调翻转啦，我弹出弹入啦、嗯，我讲另外一样嘢啦。 嗯， 如果系呢啲咁嘅情况发生喺香港，新移民被人赶走，我哋列地弹琴，列地唱嘅时候， 北京有人 咁跟住，咁跟住咧，调翻转咧。都系嗰句，唔知几时轮到我哋自己嘅。咁其实某程度上，喂，其实我本身我识好多朋友，即系佢未必一啲好基层嘅穷人嚟嘅、嗯，但系咁可能一个后生仔啱啱出嚟打工，租间劏房住，咁佢系咪低端人口？系咪佢都要被人赶走埋？ 流离失所啫。 如果用翻同一个例子，我睇紧所引用嘅系天水围同埋屯门啊嘛。咁如果假设有一啲比较陈局长最多啊，到陈茂波，咁可能假设一栋工厦或者一个住宅区，好多嘅劏房。咁而且个成栋都系劏房嚟嘅，住嘅都系啲坦所讲嘅一啲咁嘅低端人口。难保真系唔会出动一招就系，哦，成栋大厦同你清拆，你里面嘅人就自己解决，自己谂办法啦。咁即系会点样嘅一个光景？ 但系喺我认知上边咧，香港嗰啲揿机嗰啲位咧，系冇北京嗰啲咁大嘅。咁我到时但系好彩香港冇咁冻，即系香港相对嚟讲啲温度唔会去到零下几度嗰啲。咁咪条街多好多人瞓咯，咪又啊瞓咪占中咯，咪我再占中你横掂都冇地方瞓啦。 啊，但系如果真系用社会学嘅角度嚟讲， 哇咁深嘅，边你今日讲啲？ 唔系有个我几有兴趣研究一个问题咧，即系用社会学嘅角度嚟讲，即系赶走嘅好多真系呢啲咁嘅新香港人，我自己啊，先问我自己会系一个咩嘅想法或者咩嘅？咩嘅感觉呢，我应该都系会系开心。 我觉得潜意识上一定会开心，因为我哋即系不嬲觉得话我哋咁样俾人殖民，所以啲讲句又或者唔好讲殖民啦，喂咁样俾人抢我哋啲嘢，系啊，咁我哋个心一定系有唔开心嘅，讲真。 即系等于我相信可能会有为数不少嘅北京人都系会有头先我哋咁嘅想法嘅。我本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三代五代十代都是在北京道土生土长，由以前的住四合院到现在可能在北京朝阳区丰台区有一个很大的百几二百平的千二千几二千尺的单位，住得好地地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么多外来的扑街冚家产，哇搞到我搭地铁又要逼到逼餐死，揸车又要去一个地方可能平时五分钟到要揸成个钟头。因为全部都是外来人，咁可能其实好多北京人本身佢哋嘅想法都系热烈弹琴、热烈地唱噶，都正常常系依个谂法噶。 但系你会啊，你应该唔惊啦，即系可能我个比较身处低下层啲啊。咁可能我就会 唔紧要噶，勤力就得噶啦，你得噶， 我会切身处地啲嘛。哇，你依家讲就得佢，你第二日。佢我点知佢点定嗰条线噶？我原来系得两亿身家以下已经系低端人口啦，我咪死。咁你一定有啦，你一定唔惊啦，你点都系高端嚟啊。咁但系我咁样画条线咁我冇噶喎，咁我冇我瞓街噶咯，都系。 咁啊，现在嘅环境情况下，真系会出现会唔会出现一个咁嘅事咧？真系好难讲。真係好难讲，因为中国而家你喺西方社会有冇我唔敢讲，但应该喺我哋睇嘅情况应该会好少，即係唔会无端端系赶走一啲原居民啊或者点样，其实都有西方社会你睇啲咁嘅 都有 德国嘅呢个接收难民啊叙利亚呢啲，即係如果你喺在切身处地你系一个德国人咁样，哇咁多难民涌入嚟。咁可能佢又叫新德国人啦咁样。 其实呢个文明同野蛮嘅分别呢，我讲深啲我走返嚟下。 好。 咁呢就係呢文明呢佢係会帮你諗埋喔，我赶走咗你之后我点样安置你。我唔会俾你喺度安置你去个柜员机度。係。係啊，但係呢野蛮会点样呢，我就赶走你囉，你死你战囉，关我 Q 事啊。呢个咪文明同野蛮嘅分别咯，你文明会啊，你咁样你会冻亲嘅，你依家原来零下五度，你会冻死你啲小朋友，你要安排你翻学嘅，即系你会文明嘅人会谂啲呢啲咁嘅嘢，野蛮嘅人，吓、啊、你咪你唔翻学咪唔好翻学咯，你唔够努力啫嘛。 咁同样情况，阿派翻头我哋讨论嘅呢个叙利亚难民嘅问题啊。咁叙利亚难民有好多国家系唔愿意接收噶嘛，佢都亦都冇话去咩妥善安排啊，你去住呢个咩难民营先啦，冇，佢唔接收就唔接收。 但系咧，阿 Win 呢个有分别嘅， 系。 北京大家都是中国人嚟㗎嘛。我真係好嬲啊。 不用不难摩西。 喂、okay. 你德国唔接收叙利亚天公地道啦，讲真。喂佢唔系你自己人㗎嘛。即系你唔系你国民㗎嘛。 大家都系地球人。 咁你明明唔经话咩嘅，唔经我睇战狼二嗰时候同我讲又话咩，无论系有发生咩事又话记住我祖国喺你背后啊，乜乜乜乜。 只要攞自己本护照。 明明唔经同我讲㗎，兜口兜面同我讲。 冇 赶绝嚟噶，冇赶绝嚟。北京呢个 case， 只不过系将你原本住嘅地方拆咗啫嘛，冇赶绝嚟啊！你可以喺北京第二度地方再揾噶，你可以去新疆又得噶，你可以去西藏做喇嘛都得噶，或者好似我第一节所讲嘅，你去五台山、去九华山度出家做和尚都得噶。 咁你即系话唔经呃我咧？ 冇呃你啊！首先冇呃你啊，你仲有你嘅自由。 所以咪打输俾马云都唔惊抵死啊！我讲呢啲，因为佢系人唔老实，所以咧就俾马云啲正义之士惩罚佢，打到佢，打到佢起唔翻身。你有冇睇到段片咧？ 有睇。不过嗱，去到呢个问题咧，我都真系冇好难再讨论啦。咁啊，大家听众 啊，边啲冇人性？我想讲咩 咩冇人性啫？系啊，咁啊佢。都话用翻睇北京阿派嘅 case， 冇赶绝嚟，只系将你住嘅地方。我哋用翻一个比较远抽翻入去少少啊！你真系好似香港嘅新移民，你好似一个北京人。你作为一个香港人，你而家住紧，假设你住喺元朗，以前元朗条街好阔，冇乜人行。而家你得闲落去元朗条街度睇下，条根本条马路同埋行人路已经系严重嘅饱和。你行人路喺行人路行紧嘅时候咧，行人喺行人路行紧嘅时候咧，系要行出马路嘅，因为冇位行。咁马路上啲车咧，又基本上系已经系密质质嘅条。規劃係支持唔到咁多人。當你身為一個元朗人，你發現無數嘅人湧入嚟嘅時候，你會點樣諗？ 咁你啱，你北京又冇沙無赦。我依家突然間諗起，我又要提一提沙無赦。即係唔知好似講成兩三個月咧，都好似冇事咁樣嗰條友。 唔係，你唔係諗住會有事喎、啊？ 我就係講到，我冇，我唔敢講咁多嘢。總之，我依家我要堅持，我每一集都要講沙無赦呢三隻字。 OK， 係啊。咁啊，翻返轉頭啊，即係我會理解，會有點解。不上港心，或者我会系 forecast 啦，系一定会继续落去咯，肯定会继续落去咯，因为呢几个城市已经系严重嘅负荷噶啦。 喂，其实佢系咪想谷下啲二三线城市啲楼价？ 唔系你话谷就谷，同埋 咁咪讲翻啲人去二三线城市咪讲 走。你如果讲到二三线楼价个问题咧，啱啱最近嚟到节目，今次嘅最后两分钟又想讲下。我初头以为嘅就系北上广深系最，当然个楼价一定系最高啦。二三线城市一定系慢慢开始往下走啦，冇人买啊嘛。但系喺我最近同一啲国内同事倾，譬如我早排去嘅磅埠啦，或者今次去嘅安徽池州啊，铜陵。咁呢啲正常人一世都唔会去嘅地方啦，唔系个情况唔系，因为佢哋好多人讲咧就系限制北上广深限制你买楼，唔系你有钱就可以买。咁啊，出现个情况系咩咧？资金冇出口，喺个资金搵唔到出口，个股市上个礼拜一日有一日唔知蒸发咗唔知成几个 percent 嘅喺深圳定上海股市，咁所以股票市场唔明朗，北上广深稳赚嘅楼又买唔到，咁慢慢嘅钱就流入咗去啲二三线城市嘅房地产，所以佢哋就系开始讲到话，而家二三线嘅房地产。城市啊，都系升得好犀利。 呢啲资金事嚟啫嘛，其实佢都唔系讲刚性需求咧，佢系纯粹讲嗰个热钱流咗去边啫嘛。系、啊，即系等于我又拉远少少，你讲你腾讯嗰啲系咪值咁多钱咧？咁样样，佢系升到板板声，系咪真系值呢个 value 咧？都系有待商榷噶。哎，我哋讲得远咗啊，你又 唔紧要。 唔系你呢啲高端人系中意讲埋啲楼啊、钱啊，即系我呢啲低端啲嘢讲人民关怀。 你可以用一个怜悯嘅角度去怜悯呢啲北京嘅。外来人口咯，即系我唔系抹杀佢哋嘅功劳嘅，不过作为一个城市嘅规划咧，系的而且确要去考虑呢件事嘅，包括香港啊，其实香港我觉得真系已经饱和啦，或者咁多听众唔系阿 Win 冇同情心啊，但系只不过 你 我成日举个例子就系、是、一个游泳池容纳100人去游水咧，大家会游得好开心。唔会出任何问题，亦都唔会咁多拗叫嘅。但你非要放10000个人入去个泳池里面度游，根本游都游唔到。咁仲谈乜嘢咩开唔开心咧？ 冇可能发生嘅事嚟嘅。 其实咧，我呢个节目去到尾声咧，呢一节， yeah. 我系要，其实我想同各位听众讲翻，我系认同阿 Win 嘅。咁、yeah. 纯粹因为今日 MJ 唔喺度咧， 你就做下 MJ 嗰啲， 系咯，即系 敏天敏地嗰啲， 系啊，即系 MJ 嗰啲话，你唔一定，你系唔可以咁嘅。你作为一个文明嘅社会， yeah. 你唔可以咁啊 ！MJ， 我唔知你有冇听翻 ，MJ 好激动紧呢两集，我唔知你系咪，即系咪因为你唔喺度， 我都想听翻。 佢讲到想喊咁滞，系啊， 飞天文人啊！四个字飞天文人，好啦，咁啊，我哋第三节翻嚟再同大家分享啦。好，下一节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